ปัดหอกกระตุ้นเลยก็ไม่หยุดตัวทีนักเรื่องปัดก้าวเลยดีก็ที่อยากเสื่อมสอยองก็ค่อยจะก็ไม่ยินเฮาแล้วของง้อยเที่ยวเลยเท้าง้อจะยักเกยยักตรงก็หอบหัวเรื่องใจต่อของง้อจะเรื่องต้นเลยดีก็เศร้าอย่างเลยเท้าทำมาง้อจะจีเกยนะฮะยักเกยยักตรงยักหนียักหนีต้องแห่งยี่เรื่องต่อก็มาเสื่อมจางค่อยทงฟัดหอกอ่ะก็มาจีเกยละเจ้าหอยจังจนสีเกลือโตซ้ำจะหยุดตัวหอยแล้วยักษ์เห่าเหยาเกี้ยวเหลียวสั่งเสียตาโตแล้วทุบใส่กระหม่อมตึ้งก็มาเสียก็ยืนอ่ะก็มาหยุดตัวแล้วเจียวถงถีนะทัดก็ยืนแล้วอย่างก็มาหยุดเหยาแล้วตีจงกันหรือไปจิ้งซิกกายซิกหานะตายักษ์หอกู้我是要上除佛学啦就如剛才所說，我們理應而故，我們這個道理上應該是這樣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人命無常，過於山水，今日雖前都明月難保，又說時日已過都明月除減，小水魚，你說那個魚塘裡面，那些水日就少啊，但是你没增加，天又不落雨，这个人工的水亦都不会得灌啲上去啊。咁啊，呢个太阳又大，咁啊日日蒸发嗰啲水分少啊。你话嗰啲鱼冇咗水系咩后果？应该唔使讲啊，等于话死路一条啦。咁你话嗰啲鱼啊，仲有咩快乐啊？应该唔会快乐啦。就譬如我哋嘅人嘅寿命啊，一年一年咁啊过，应该啦唔好快乐啊。所以过年啊，唔系一件欢喜事啊，唔系一件欢喜事啊！啊，比如你有八岁都过，今日九十九嘅啫。不过当然都仲好长。如果到到你八十五岁啊，咁啊都好似香港九七问题啦。咁啊，你一百岁去咗八十五岁啊，咁啊仲有十五年嘅咋。咁所以就唔好太过快活，唔好太过开心啊！想起呢啲问题咧，就要。认真嚟到警惕自己，咁啊，在呢个生活上咧，唔好过分嘅享受，咁啊，可以咧增加啦你嘅寿命啊，真噶嗱，咁所以咧，一般人咧，我啊成日都系咁啊劝啊，或者做生日咁先啊算啦，系一种虔诚，就唔好咧为着自己嘅生日咧，汤鸡啊、杂腩啊、大宴亲朋啊。咁啊，路神就兼夹伤财啊，咁啊都系一件啦，显自己个福啊，显自己个寿，只能够作为一种咧系平常嘅纪念仪式，就唔好借住呢个问题啦，大杀一轮，大食一轮啊！都知道你做生日就想话个个都话长福啊、长寿啊，咁啊恭喜噶嘛系嘛，但系厨房里边咧一只一只都瞓喺地下。咁所以你諗到呢個問題呢，我哋真係一個惜福嘅人啊，你能夠希望自己長壽嘅話呢，呢樣嘢你能夠做到呢，我相信啊，亦都可以講肯定啊，你嘅壽命都長啲。咁所以我哋一定呢要借假嚟到修真，明知呢個惜身係假㗎啦，總日要走啦，但我哋要好好地利用佢，希望呢这个假未曾完之前啊，我哋呢个真正啊小路即係开悟。咁你想开悟，而在呢个假未曾坏之前啊，你就开悟啦，咁你真係要好好地争取光阴，要积福唔好显福。然后再加上呢好好地学习佛法。咁样咧，你就有机会啊！咁啊，即使一生咧，就生到呢个极乐国里边。咁啊，第二啊，咁乜嘢叫做常随佛学咧？常随佛学啊，即系咧，我哋时时咧要从佛学。如果系冇佛在世咧，亦都可以讲我哋常常咧要从嗰啲善知识学。 唔单系要时时学啊，要次次学，要日日学，我哋要年年之间啊，都系咁样发愿啊，常随佛学啊。咁啊，因为我哋常随佛学，咁啊以佛所说各种嘅真理啊，来到咧滋润自己呢个苦苦闷闷、烦烦恼恼嘅心田啊。咁啊，自己咧会得到一种宁静、解脱嗰种嘅享受。咁啊，第三啊，常随佛学，咁啊有啲乜嘢好处咧？咁啊，如果呢个人常常随佛学啊，咁啊，起码个好处咧，佢现身睇得开啲，即系冇咁执着，冇咁认真啊。嗱，咁啊，佛学里边最大一个部门就系波野。咁啊，波野在佛一代时教之中啊，咁啊，佢就占咗22年。咁啊，佛说法都唔够50年，最多话到头尾计系50年。嗱，咁啊，波野一法就说咗22年，仲有其他四种。先至分为28年啫，咁啊可见呢个波野在佛一代时教里边咧系好重要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常常学波野啊，咁啊学法跟佛学，常随佛学啦。咁我哋如果常常学波野咧，即系波野就观空啊，波野就系破呢个我执，波野咧系破我哋咧。这个种种的执着，那么如果这个因为常闻波野，那么执着渐渐微薄减轻，你就没了那种执着了。那么你如果个人没了个执着，就是与这个真理相应，就即时可以说呢，是渐渐的见自己这个本性了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蔓延放下，就得到呢个佛法咧嗰种真正嘅受用，得到呢个佛法咧真正嘅好处。咁我哋现在世上嘅人咧，大家都系为名啦、为利啦，呢、这个纯粹咧都系呢个波野嗰种嘅道理啊，未曾咧得到咧透彻。嗱，咁我哋呢个苏学士，所谓苏东坡啊，佢在呢个佛法里边咧，今日都可以讲佢真系菩萨再来啊！呢、这个人嗰啲佛学嘅修养啊，认真系了不起。当时我哋放严口啊，邀请嗰啲孤魂恶鬼嗰啲文辞咧，都系佢老人家做噶。佢对佛学咧认真有修养，咁啊，但系咧，佢佛学虽然认识好多。但是修养这方面呢，当然就是一个在家人，那么这个名利呢就难免呢就比较大一点。那所以他有一次呢，那他就写一首对，他说溪首天中天，就豪光照大天，那么百中就吹不动，所以我就边坐这个紫金莲，哇这个口气呢好大。这个好像我学佛咁样咧，而得到乜坐事，乜嘢境界风名啊、利啊、清扬啊、赞叹啊、毁谤啊，个通通咧都好似无动于衷啊！我边坐紫金莲同佛一样，啊，点不知个搵人扫去，俾呢、这个金山寺嗰个禅师啊，法海禅师啊，咁啊一睇咧。咁呢个禅师啦，嗰啲功夫就梗系比较深啲啦。咁佢就写住放屁、放屁、放屁，咁啊写几个放屁啦。咁啊叫呢个来人啦，带翻佢俾佢。咁啊苏东坡一睇，哇！呢首诗真系无论内容，以及呢个文字都系一流啊，读起嚟又通顺，真系可以讲啊，整部藏经嘅佛法呢4、5、4、5中20个字啦。都包括晒啦，你仲话我放屁放屁，咁佢就即刻啊，嘿，嗰条气咧硬系唔顺啊，即刻就过江，就揾禅师论理啊，咁啊禅师咧 佢就交代嗰啲人，奉喺佢嚟，你唔好叫佢入嚟，執行擋駕。咁點得嘅？佢啊倚老賣老，倚叔賣叔，佢都唔使通電啦。咁啊一直就跑到方丈嚟，因為佢同佢好熟啊，同禪師啊。咁啊點乜啫？佢一見到禪師啦，禪師就哈哈咁啊笑啊。佢話多學字啊！佢話你既然百風吹不動啊，但係我一推就打你過江啊！咁啊呢種咧，就係冇咗呢個修養，就等於話呢個波野功夫咧未曾做得到。呢、這個名利嗰種嘅執著咧，唔單話未破啊，而且仲咧好嚴重添。所以咧一推就打到佢過江嚟啦。嗱咁，所以我哋一個真正學佛嘅人咧，咁啊最好咧，你真係咧要有呢個波野嘅智慧啊！你啊盡量咧，乜嘢事都好啦，係就算係著數啊，你就歡喜下啦。就算明明俾人揾咗笨啊，石批咗啦，咁啊算咯，咪算都冇好講啫。啊，咁啊，如果咧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咧，你就要作一種啊，可能我前世少咗佢啦。咁啊，現在作為啲還債，咁啊清咗啲筆債，以後就唔使麻煩啦。你又唔使嚟揾我，我又唔使嚟揾你。從今以後，我一刀兩斷，我欠你嘅已經還清咗俾你。咁啊，但係如果我前世冇欠你啦，你揾咗我個笨咧，但係你亦都唔好懷恨啊！嚇，你要揾我笨啦，日後我就要報仇，我就要揾翻。你亦都唔好有咁嘅心。總之你吃虧咗就算啦。啊，咁啊已經都吃虧咗啦，咁啊就算啦。咁你照咗嘻嘻哈哈咁啊過日子咧，咁啊你個壽緣啊，咁啊亦都會長啲，你個福報咧亦都會增加啲。咁啊呢種咁嘅境界係從邊個地方得嚟咧？就係、是、咧，常常親近佛啊，咁啊常隨佛學。咁啊，如果照現在佛唔在世咧，或者你常常親近嗰啲，所謂有德有學明眼嘅法師啊，咁啊，或者你自己宿身有善根啊，好似一般嘅大居士，佢雖然冇出家，好多咧，佢研究呢個法學咧，好深造啊，佢對法學好有了解，自己亦都得切實咁樣行持。總之，你響呢個佛法裏邊咧深入，響呢個佛法裏邊咧多多嘅探討，響呢個佛法裏邊多多嘅研究啊。對你總有好處，總有呢、這個實益，只是多少的啫。即使你最笨那個人呢都會得到好處。所以我們就要發願，要常常呢隨佛學、啊、要請佛轉法輪，要請佛自制，那就要發願呢常隨佛學。他说如此娑婆世界，疲劳遮来而来，从初发心，坚定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，就剥皮为纸，剔骨就为笔，刺血就为墨，书写经典就即而虚微，为众法护都不惜生命啊！何况王位成一坠落，宫殿严林，一切所有啊，及种种嘅难行苦行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、是、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咁啊，佢在印中所修嘅妙行，就系、是、刚才念呢一段经文所行所修。咁啊，呢一段經文裏邊所講啊，就唔使解內容啦。你只要識字嘅讀一讀睇一睇，都知道唔係普通人所能做得到嘅。啊，咁啊，亦都咧唔係容易咧能夠發心得到。而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咧，咁佢做得到啦。咁啊，稱為佢就妙行啊，真真正正係微妙，普通人做唔到。佢話如此娑婆世界，嗱咁啊，印度話嗰啲娑婆啊，中國話咧叫做堪忍。我哋娑婆世界嗰啲眾生啊，嗰啲苦惱啊， 都唔知幾多啊。總之係不物之所難以形容。可是呢，佢通通能夠照單全收，佢能夠忍受啊。咁啊，有咩證明佢能夠忍受呢？因為佢不求出嚟，佢即使點樣嘅痛苦逼迫，所謂生老病死求不得，冤生會哀別離，凡此種種嘅苦惱啊，逼迫到佢，但係佢咧都能忍受，因為咧佢不求出嚟啦。你叫佢話啊，你應該要修行啊，希望啊能夠修養好啦，免離呢啲痛苦，咁佢就迷佢。佢寧願啊忍受呢個痛苦嘅逼迫，咁啊佢都唔願意啦學佛，咁啊修行，希望達到有朝一日啦能夠脱離呢個苦海，咁啊佢咧完全冇咁嘅心啊，所以就叫做堪忍，佢能夠堪受啊呢個娑婆世界種種嘅痛苦，咁啊毗卢遮罗如來。咁中國話佢哋遍一切處，就係説明啦，佛身清淨。咁佛身咧係遍於一切事，遍於一切處啊，一切時處都有我哋呢個法性。但係現在所講嘅娑婆世界、毗盧遮羅如來咧，就係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。咁啊，從初發心就精進不退啊！咁啊，任何一個人，如果你日後成佛啊，或者退一步咧成菩薩啊，再退一步咧正呢個阿羅漢，但係咧佢都有最初發心嘅。咁啊，如果佢最初唔發心去修行去學佛咧，咁啊佢日後邊次有機會成佛咧？所以有佢一定最初嘅發心。就等於我哋嗰陣時想去某一個地方，佢總有第一步。無論你坐車又好，坐飛機又好，行路又好，總有第一步。如果第一步唔行啊，第一步嗰個車輪唔見啊，第一步個飛機輪唔見啊，冇法子去到你個目的地。所以千里遠行，萬里跟蹤啊，都不能離開最初嘅一步。咁我哋學佛都係一樣啊！你日後為聖為賢啊，乃至成佛作祖啊，都係你自己最初發嘅一點心。你如果最初發嘅點心發得正，又發得好，又發得狠切啊，咁你日後咧，你所正嘅亦都正得好。亦都證過圓滿無上啊，佛菩提。所以《花嚴經》裏面講啊，就話初心究竟是易不易，係易是易心，係初心難。佢話從呢個初心同埋呢個究竟成佛嗰一點心，實在冇乜兩樣。我哋究竟成佛都係由最初發心而嚟。咁若是最初唔發心啊，你究竟亦都咧唔能够成佛，满足你最初所发嘅心，所以话两样咧冇乜唔同，有最初先至有最后，最后咧系从最初嗰时嚟噶，但系如是如心啊，呢个初心同埋呢个究竟成佛个心咧，以初心最初发心咧为最难，因为最初发心啊，佢久唔久咧。間中有一個人他會退心的，發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發心你可能一股勇氣去發心，但不夠三日你會退心的，很多東西或者你又看不過眼，或者不合你的心水，說來說去都是自己這個我執太重，這個我見太深，一切都以我為出發點，咁啊！一旦有一件事唔能夠滿足我呢個心願啊，或者唔適合我呢個理想啊，咁佢咪退心咯？咁啊，呢種情況咧，可以講啊，視麻對眼啊，隨便都可以拿一揸。的的確確咧，在呢個疑心之中， 初心和究竟心啊，初发心，以有保持不退，由头到尾一样的呢，是不容易的。所以说如是二心是初发心呢，是最难。那么发了心都尚且会退，何况啊你根本就不发心先。那么怎样可以究竟成就你的目的，以及达到你为圣为贤的境地呢？所以二心之中呢，仍然啊以你的初心为最难。咁我哋嘅教主吉祥师话：，佢话我从初发心就精进不退啊！佢话我咧发咗一个心愿，咁啊点样嚟到供养佛呢？咁我哋既然常随佛学啦，咁啊点样学法呢？究竟学啲乜嘢呢？咁啊家下就话俾我哋听。他说他从初发心的认识，他日夜之间、念念之间、刹那刹那之间，他都精进不退。那么做了什么事？那么下面就解释了。他说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都以为布施。那么这个属于呢解释了这个精进之上，何以他们精进不退呢？他们以这个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生命来行这个布施之法。那么布施呢，那么通常来讲呢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不过呢透彻理解呢就未必个个人知道。那么我就略为呢是介绍一下，其实布施呢就是为菩萨六道之首。什么六道呢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咁啊，六道咧都系呢个菩萨法，以布施咧系为第一。咁啊，亦系呢个四摄法中之第一。咩叫做四摄法呢？就系有四种法门啊，行菩萨道咧，用呢四种嘅法门嚟到去咧，去接引咧，俾佢教化嘅人。等于话菩萨常常行呢四种法门咧，就可以度到众生啦。咁啊，叫做四摄法。咁啊，亦系以布施为首，即系布施爱与利行同施，亦系以布施为首。咁啊，可见布施一法咧，咁啊，在整个佛法嚟讲啊，亦都咧系一种咧好重要嘅法门。嗱，咁啊，布施就冇界限嘅。咁啊，在家人可以布施，但系出家人都要布施嘅，唔系话出家人就唔布施啦。应该出家人仲要布施多啲先至啱，应该要行头啊。咁啊，所以如果有人要布施发心嘅咧，咁啊做法师就要行先啊，要行先啊。啊，咁啊，我哋布施之中咧就分开咧两样。咁啊，一种咧就系叫做内财布施，一种咧就叫做外财布施。外财布施啊，就系属于呢个钱财。总之我有能力，你话要我出钱咁咪出咯。你话办学好，我认一啦，我成间学校包佢，用个一千几百万还掂自己有，冇问题。啊咁啊，或者咧做一件咩大好事，冇问题，我亦包起佢。总之你使几多，我就即管拎出来做好佢。咁呢种咧就叫做财布施啦，或者赠于施药啊，都系财布施。总之都用你自己力量所及的金钱来到资助别人，那就叫做外边的财，即是身外的财是布施。那么内财布施呢，就如下文所讲，将我自己这个身中的一部分是布施，所谓别人做不到的，而我呢能够做得到啦。嗱，咁啊，好似家政主啦，不过呢种咧，咁啊，以我个人嘅睇法，都可以叫做咧，生命呢个内财布施，不过佢就唔系现生，佢系死后。好似家好多人肾病啊，咁啊好，即系肾病咧，真系都好苦噶，日日都要去洗肾，浪费几个钟头，督嗰啲针又粗又大，咁啊，的确咧系一件啦吓，好痛苦嘅事。 啊，咁有啲人咧，佢未死啦，亦都體驗到呢種痛苦嘅病，所以佢就發願啊，簽定一張紙，如果我嗰次一死，我就即刻將呢個神咧捐出來，咁啊俾嗰個有神病嘅人咧換咗佢。咁啊，當然佢總有一日死啦，起碼佢換到一個平平安安、四四正正冇病嘅神啊，咁啊調咗佢呢個有病嘅神啊。咁佢咪過呢個正常生活，就唔使日日打針，唔使咁辛苦啦。咁啊呢種咧都可以講為內財布施，不過佢就唔係現生啊，而係講死後。但係你都要肯發心喎，唔係個個人發心得到噶。咁有啲人咧發現咧就堅呢個眼角，咁啊對嗰啲盲眼嘅人嚟講咧，我呢次一死一斷氣，就將我開刀，咁啊將我呢隻冇壞嘅眼咧就嚟換上咧呢個盲咗眼嘅人。咁呢種咧都係屬於呢個內心中之內啊嘛，係布施。咁啊，雖然咧佢死咗之後，但係再生佢做唔到啊。死咗之後佢都叫做能夠發咁嘅心啊。咁啊，有啲死咗之後都唔得噶。咁啊，證明都係做唔到啦啊。咁啊，所以呢個內財布施咧就比較難啦，認真係難啦，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。认真咧系难中之难啊，所谓千千万万人之中啊，系唔容易。所以我哋受戒啊，有啲人燃香啦，或者燃酒啦，或者燃灯啦，咁呢种咧都系属于内财布施。好多人俾啲火人压落好痛啦，系就系有少少痛啊。你话唔痛就系压人啊，不过咧唔系好严重，而你咧可以受得了噶。咁如果受唔了啦，咁我哋点样去燃灯啊？点样去燃香啊？咁我自己都燃个灯，都燃个香啊。少少地嘅痛苦系有，但系绝对咧唔会话令你咧受唔了。咁所以你咪可以发心啦。咁啊呢种咧燃灯供佛啊，燃纸供佛啊，都系属于呢个内财，系呢个生命之内，我哋所附属有嘅。一下咧，我哋发心咧，将佢啲燃纸、燃灯啊、燃香啊嚟到供佛，咁啊叫做内财布施。咁啊，仲有一种咧，就叫做法布施啦。咁啊，法布施咧，嗱咁啊，如果我哋从呢个外教嚟睇啊，咁啊，即系我都好研究呢啲问题啦。咁啊，嗰啲外教嗰啲传道师咧，咁啊，如果从佢个出身咧，就肯定。是呢个教里边咧栽培佢哋啦，读神学院一路咁咪栽培佢，到毕业啦，佢够晒资历啦，咁啊然后咧就派佢去某一间嘅教堂里边咧做一个指导人，咁啊但系咧佢哋通常嚟讲咧都冇薪水噶，冇薪水咧纯粹咧系由呢个法啊呢个教会。只是供給他的日常所需，然後是兼職歸公的。他的工作就是傳道，站在他的立場來說就是他的法布施，即是他犧牲他自己、所有這個世上的繁榮他都取消那麼多，一心一意都為他自己這個教。而我們佛教呢也都是向著這一方面這樣行，咁啊，总言之咧，你做一个法师啊，咁啊，人哋请你咧，咁啊，当然啊，如果你辛苦到不能挨啦，我都受唔了啦，当然冇办法再去啦。咁不然嘅话咧，我哋亦都咧要尽量啦，要尽量，只要有人家中意，有人家喜欢，咁你应该都要无条件啦去同人结缘，而系你谂到你仲有精神，你仲有魄力，你仲有一口气。仲可以讲，咁如果你唔再利用呢个机会啊，将你自己所学同人结下缘，咁啊万一呢，等到你自己啊所谓蹉跎岁月啊，一年一年老，你都唔能够讲啊，到时你想结缘都冇机会啦。咁所以做法师嘅人呢，你就唔好咧锡自己呢个身体，亦都咧尽量能够有精神可以做嘅，可以去嘅。你就唔好咧客气啦，总之有一次你就讲一次啊，尽量咧同人哋多结啲法缘，咁啊呢种咧就系叫做以法嚟到布施啊。 咁啊，現在咧，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從初發心，精進不退，就係用啊呢個內財嚟到佈施。咁啊，內財佈施咧，就係用佢呢個身靈去佈施。所謂難行，佢能行啊；難忍啊，佢能忍啊。平常人所不能做啊，但系佢咧能够做啦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内财布施咧？嗱，咁就下边解释啦。佢话剥皮就为主，咁啊个师写佛经啊嘛，佢就剥自己嘅浸皮啊，当为系主，咁嚟到写经。佢就摔骨就为笔啊，即系拆开自己嗰啲骨。咁啊，作為一支筆咧，咁嚟到寫字。佢話刺血就為脈啊，咁啊將自己嗰啲身裏邊嗰啲皮肉咧割開，咁啊流嗰啲血出嚟，咁啊嗰啲血咧當為係脈咁樣嚟到書寫佛經。嗱，咁啊喺我哋中國咧，你話剝皮為紙，咁啊我就未見過。你话摔骨为笔咧，咁啊亦都未见过，但系刺血为脉咧，在法师里边咧好多，好多法师咧，佢哋自己写血经啊，咁啊有啲咧，咁啊呢个真系要发心啊，咁啊如果你叫我咧，我见固然系我不能发心啊，我自己好热胀啊吓，你话就算叫我帮手啊，法师我俾刀你，你帮我戒啫，真系唔系戒你噶，系戒我噶吓，你只系帮我，即系我想发心咧。刺血为脉嚟写经啦，但系我自己唔落得手，加请你帮帮手，我都冇办法吓、啊，我都唔落得手。咁所以咧，呢个别人做唔到噶，佢做到啦。好多法师咧，咁佢攞张剃头刀啊，伸条脷，啦，咁啊搵个茶杯仔，咁佢就咧，跟住咧就喺条脷嗰处咁啊戒啊，即系好似种豆咁啦，好似种豆咁啊戒几戒啦，咁啊一戒几戒啦。嗰啲血咪逼出嚟啦，但系佢不能逼得太多啊！一方面受唔了，二方面嗰啲血又会干啊，咁咪嘥咗啦。咁所以咧，佢逼得少少咧，佢即刻咧就唔割啦。等佢呢个口咧慢慢收，即系埋翻呢个口，再第二次再嚟啦，佢就利用逼到少少咧，即刻咧，当然个老祖嗰啲纸啊准备好噶啦，因为时间一拖延啦，嗰啲血就干啦，咁咪嘥咗啦嘛。咁佢都逼得少少咧，一方面等呢条脷咧好好地。等佢休養下，埋翻口。另一方面咧，嗰啲血咧唔好糟蹋，咁啊即刻咁就嚟寫啊。咁啊為寫一部經啊，可能佢要割一二百次，可能要割一二百次啊。咁啊呢種發心咧就唔容易啦，唔容易，都已經係可以講到好難得啊。咁啊呢種就叫做咧係思寫經典之事。佢就刺血啦，而當為脈咁樣咧嚟到寫經。咁啊呢個地方咧，就有啲人咧都會問喎。嗱，咁啊好多問題咧，其實我哋自己都法師都會諗到啊，都恐防有人家會咁啊問噶啦。即係我哋每講一種理論，都考慮到咧會有問題，就恐怕人哋會質問，所以我哋都會諗到。呢个问题咧嗱，咁啊固然，所以用血嚟到书写佛经系一件好难得嘅事。咁啊，但系呢个身体系臭味噶嘛？你话如果真系剥皮为纸，摔骨为笔，刺为脉啊，肯定咧多多少少有啲臭味噶。咁啊，岂不是对嗰啲法宝唔恭敬？岂不是啊？咪对佛唔恭敬？其实呢这个是从外表来看就好像不恭敬。其实如果真正来说它是一加一加一加一的尊敬尊格是恭敬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不能做啊。它不惜生命它为法忘躯。即使说明知是臭味的你有哪一个人可以做得到？即使有一两个呢種份量比例係好少啊，咁你做唔到啊？就因為任何人做唔到， 没有一位儿或者三能够发心去做得到啊，他就已经是功德无量啊。所以我们的教主他为着一四句计啊，他身如千灯啊，在我身上呢画一千个氹啊，即是画一千个氹啊，一画啊好像忽雪糕咁啊，一忽咪有咗个氹啦。咁啊，佢喺呢个身上咧，画一千个氹，全身咧一千个，咁啊都系注满油啊。咁嚟到燃灯咧，供养呢个雪化者。咁你话佢为求一四句偈，即系四句话，咁啊佢就要身燃千灯嚟到供养呢个雪化者。嗱，咁啊，但系我哋今日咧听经就好轻松啦。其实我哋旧时学经都话苦啦苦啦。咁啊，其实咧，比之如果你话释迦牟尼佛最初发心嗰种咁样嘅心量咧，我哋简直都冇得比啦。但系到到今时今日听经说法都仲方便，好方便啊！啊，你话法师去讲经更轻松，飞机来飞机去咁啊，几舒服啊！啊，即使系本地啦。咁啊，唔好话私家车啦，咁啊坐地铁、坐巴士都好舒服啊。总之唔使乜点样行啊，除非你真系故意中意行嘅啫。如果唔系嗰啲交通啊，无论船又好、车又好咧，都接得啦，好近啊，都冇乜机会行。咁你话几舒服咧？咁所以我哋虽然啊，生在呢个末法时期，未能亲自见到佛，系一个业障，肯定系个业障。但是至于你话研究佛法啦，以共今时今日嗰啲科技嘅进步啊，对呢个人咧发心学佛嚟讲咧，系一个最大福报啊！嗱，家下嗰啲藏经啊，好多嗰啲大学啊，咁啊嗰套藏经啊，真系摆住睇嘅啫，亦都系保存呢个古物啊。就算俾你去睇咧，你都嫌烦啊，用嗰啲缩印嗰啲。好似嗰啲士拉皮奇咁啊，细细一个咁嗰啲缩印嗰啲啊，咁啊一套藏经啊，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万页啊，佢搵一个细细嘅盒仔啫，都冇一个装皮鞋嗰啲盒咁大个，全部一藏经嗰啲资料啊，响晒嗰时啦，你搵到你中意第几行、第几部啊，你一搵到个号码，一出就放嗰个电脑嗰度啊嘛，一睇，哈，放大佢。好似睇藏经咁啦，好方便啊！家阵时啊，好多地方都有添啊。喺美国大学里边咧，我都见过好多地方有啊。咁你话咁好个科技嚟到帮助我哋研究佛学啊，咁你都唔睇，认真啊可惜啊，认真啊可惜啊。咁啊，比之旧时啊，嗰啲历代嘅祖师，包括我自己呢一代啊。真系啊，想听一部经啊，要千山万水孭个包袱到处挂单啊。咁啊，但系家阵先都唔使挂单，总之到时仲要欢迎你哋嚟饮茶有茶，要水有水啊，甚至乎食餐斋冇事欢迎。咁你话几方便呢？咁啊，证明我哋呢好大福报啊。咁啊，因此我哋就要相随佛学，以佛本身嚟讲啊，佢最初发心。所谓精进不退，行呢个难行之事，佢剥皮为纸，剔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。好啦，咁我哋现在又讲翻呢个波嘢。咁啊，原则佛啊，乃至到我哋现在嘅人，即系发心学佛嘅人，咁啊，佢点解能够发咁大嘅心呢？嗱，咁呢个就系波嘢嘅问题啦，就系啦。佢因为波嘢破执着，对于呢个我呢方面咧，佢啊系好睇得开啦。咁啊，为着日后自己嘅功德，即使眼前咧系苦得咁多，佢都睇得开。咁呢啲就系一种波嘢嘅智慧啊。嗱，咁啊，我哋观音菩萨响《心经》里边讲。行心波若波罗蜜多时，要照见五蕴皆空，先至度一切苦厄。等于话你想度一切苦，就要照见五蕴皆空。我哋点样照呢？就行心波若波罗蜜多时。所以波若一法啦，系为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，系一定要修。 犯痴犯乜啦，都唔好咁认真啦，要真真正正能够尽量啦，尽量啦，你话完全咧唔容易做，我哋尽量收波嘢。咁有乜证明我收波嘢咧？乜嘢时间多啲？点解？因为万事啊都系众因素和合，离开呢个因素啦，仲边至有呢样事事物物呢？包括有情嘅人类众生，包括呢个无情嘅事事物物啊，会有边一样嘢唔系种种因素和合噶？咁我哋了解到佢有生一定有死啊！呢个事事物物有善一定系有坏，何必咁认真呢？咁啊呢种完全呢就系波嘢嘅力量。咁啊有钱呢个波嘢嘅力量嚟到观照自身本空，所以佢能够发咁嘅心啊，剥皮就为纸，摔瓜就为笔，刺血就为墨啦。那是一切嘅难行个苦行啊，我都能够做得到。呢个完全系波嘢嘅妙力。咁啊，释义虽微啊，嗰啲记得就系解释咧。上来呢个不可说，不可说，真命而为布施。咁啊，佢做啲乜嘢嘅布施咧？就系剥皮为纸，摔骨为笔，刺为墨，书写经典。咁啊，佢唔系一身啊，佢以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咁多个生灵，同样系剥皮为纸，摔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嚟到书写经典。咁啊，既然佢用不可说、不可说咁多个生命嚟嘅布施啊，所以佢所剥出嚟嘅皮啊，分析出嚟嗰啲骨头同埋所刺嗰啲血啊，如果堆积起来咧，好似呢个须弥山咁高啊，而佢所写成嗰啲经典咧，亦都如呢个须弥山咁高啊。咁啊，有人今问啦，咁佢为呢嘢事干？要写咁多个经典呢，个为众法故就不惜生命啊，佢为着坚呢个佛法，所以佢不惜生命。如同刚才所讲啊，如果你话啊剥皮、拆骨、刺血系属于呢个污秽，但系我哋最难得嘅就系取佢呢一点嘅诚心，就系讲佢呢一点啊难能可贵嘅布施心，别人不能做，佢能做啦。佢完全咧系为众发故，所以就不惜生命。点解呢？因为我哋一个人啊，你话最爱惜嘅系乜嘢啊？我想请大家答一句，我哋嘅人啊最爱惜系乜嘢？啊，最爱惜系乜嘢？系啦，咁啊最爱惜系生命。有阵时啊，啊啲冲茶咁啊，嗰啲滚水啊，一下个煲水递高啲咁多，或者对住嗰个茶壶稍微歪一歪，冇咁正啊，咁啊浸到呢个水壶边啊，嗰啲水一沙，咁啊滴到呢个手啊，你话一滴水有几大咧？都有两三日痛痛下呢个地方啊，何况？你剥皮为纸，摔骨为笔啊，刺血为墨咧，咁啊真真正正系放得下，真真正正系为众法之故，为坚定法之故，所以咧佢不惜生命，因为任何一个人最爱嘅系佢自己呢个生命。嗱，你话我哋今日无论男又好，女又好啦，你话边一个人起身打扮嘅吓，为咩啊？就想自己好睇啲啦，啊男子啊剃下须啦，啊修下面啦，咁啊女子咧就更系唔使讲啦，可以讲啊招招啊就 make up 佢个 face 啊，任何女子都系一样。咁啊为咩咧？男子有男子嘅打扮，女子有女子嘅打扮，咁啊无非系爱惜自己呢个身命，即系俾人哋睇到啦，啊都几光彩，都不止话啦吓。好似咧唔入眼啦，啊咁啊每一个人咧打扮都系爱惜佢自己嘅身体，啊咁啊或者如果呢个内部嘅保养或者食咩保养滋润自己嘅身体，咁啊都系咧 为着呢个我，为着呢个身体啊。咁墨家佢反其道而行，佢唔单唔保养啊，唔单唔打扮啊，佢仲要咧将自己呢个身体咧系布施，剥皮就为主啊，摔骨就为墨啊，摔骨为笔啊，撕血就为墨嚟书写经典啊。呢、这个真真正正咧，系呢个忘我嘅境界，完全系呢个波野嘅妙力，越多咧尊重佛法，所以先至不惜生命。好啦，咁啊，既然佢不惜生命去为法，咁啊，身以外嘅，当然系一啲问题都冇啊。所以话何况啊，呢、这个王位。以共啊，呢、这个国王所保有佢呢个国土嘅城邑嘅乡村，呢、这个宫殿，呢、这个园林，更加系唔在乎啦，都要布施，都要放弃啦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事实啦，嗱，佢就出生于呢个皇宫，然后先至出家。点解呢？佢就恐防嗰啲后世嘅人啊。出家梗系冇饭食啦，系嘛？如果有饭食，好好地，咁为乜仲要做和尚做师傅啫？系嘛？梗系冇饭食啦。咁啊，所以佛咧考虑到呢啲问题，佢系以一个王子嘅身份出家，在历史地理都可以考据啦，唔系话啦吓无端端啦，系捏造呢个事实，而系实实在在有其人有其事。咁啊，佢以呢个王子嘅身份去出家，咁啊，当然咧，佢出咗家之后，呢、这个皇位就梗系放弃啦。咁啊，皇位都放弃咗啦，归呢个王所管嘅、所保有嘅咩城邑啦、乡村聚落啦、宫殿啦、园林啦，凡系为王所享有一切，都应该放下啦，应该都能够布施啦。就因为咧，佢呢个内身都可以布施啊，何况呢个身外物，岂有话不能布施嘛？所以难行能。